嗨，大家好，这是一片叶子飘到一块冰块上的历程。 澄澈的观点将由我们耶比偷偷告诉你， 来跟大家分享边缘人眼中的世界。我是 Q 可可， 我是 B B B。 这现在已经录了吗？ 我是有录一小段了、啊，然后 那些 有没有你们有一个开始的感觉，突然就是突然不知道讲什么。 对啊，对，直接说，但一开始对啊，我也不知道，好吧。 对啊，所以那你之前去东海的话，有面试过，有做过什么面试的行为吗？ 是的，你还是想要往面试想，对不对？ 对啊，就先定个基调嘛，不然你可以开一个话题啊，我可以把标题改掉这样子。 如果说是私底下聊，不应该想要聊面试啊，可能聊说，哎、欸，那你最近那个怎么样啊？一般闲聊不都聊 那个太私人，那不行，因为这个毕竟还是要放出去给别人听的。 哦， 可以理解、 啊。好吧，那你可以聊，不然就是要聊跟对话者有关联性的题吧。 对话者有关联性，可是我觉得不能掺杂太多那种太私人的，就是只有一些认识的人才知道的资讯这样子。 有关联性，但是不一定要那个啊，很深。我重考之类的，类似的 也可以啊。那你可以聊看你 为什么念，为什么读哲学这种比较公开型的吧。 哦，那不然你讲讲看，你为什么一开始读想读药学系，然后后面跑去读中？ 我有说药学吗？ 你一开始说你想读医科啊？ 不是药学系啊。 差不多啦，你后来跑去读中医不是吗？ 那是医，那是药。 嗯，不， 而且 ， 而且其实最初什么你知道吗？ 怎样？ 最原初 没有， 最初是心理系， 是哦， 不是心理， 你有讲过吗？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你没讲过啊。 哦，那你有关心过我？ 哦，没关系，哇，我那时候每天找你聊天，我没有关心过你。 对，你没有，所以你不知道啊。 不然我现在开始关心你一下，你当初为什么想读心理系？ 就是为了 podcast 结束之后，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嗯，每个礼拜关心一次，这样可以吧？ 每个礼拜录一次，这样 这样其实挺关心的吧？以已经没有在生活周遭的人来讲，已经算是够关心了。 这有近的关系耶， 啊、 关心特别的目的性。 要是我没有目的性的关心你，很奇怪吧？ 没有目的性的关心，就是原来就没目的性的啊。可是 Pocket 的目的性太强了吧？ 没有啊，要是我是经验，你最近是不是过得怎么样，然后之类的？那你就说。他怎么突然间这样找我？像我，他是不是想有什么有利可图之类的？这样子反而更让你有种不好的感觉啊！那我现在已经很明确告诉你说，我就是要录 podcast 的这样子啊？ 不是不是，可是通常一般，例如说有没有空出去玩，就很直接而已，又没有说， 那就是有目的性啊，那就是有目的性啊，就是找你出去玩啊。你懂的意思吧？ 但是这种目的性跟 podcast 的这不一样，有额外的那种目的性的、 啊、不是啊，我这个基本上跟出去玩是一样的、啊、我又没有收你钱，我也不会赚钱嘛，对不对？ 是没错啊，但是 就是进行一个访谈节目的侧录这样子， 可以 说。 但是没有在 face 之前，你就不关心我差不是吗？ 没有啊，你自己提，你都提到了，对啊，你都提到了，那我就关心你，这样不是很合理吗？对啊，你都提到了，那我就关心啊。 不是为了关心我而关心。你好吧，加减知道一下这种感觉啊。 你可以这样想， 对不对？ 是啊。 对啊，这就像给你说，做个报告。 哎。 然后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我对这报告，一种是好吧，老师加减说，那我就加减做这种感觉。 那是你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啊，跟老师给你的感觉没有关系啊。老师也可以说， 不过你就是比较像是。 怎样？ 不过你现在好，我讲到那就加减问一下。的那种感觉，不是说我那个你最近怎么样啊？ 不 然你为什么想读这个科系？那种感觉不一样嘛。 不然这样子好了，那我把今天的标题定为“关心两年没见的老同学”，这样就不是你突然提到了， 哦、 有没有？ 好、哦，那这个感觉很好，算了，随便你。不过感觉很像是为了 podcast 的标题，因为一般闲聊不会有这种标题。 哎呀，这种东西，我跟你讲，闲聊也是有个环绕式的一个核心重点。今天闲聊的核心重点就在于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好不好？这样不就很好吗？通常这不就是很闲聊的话题吗？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等一下， 那你说。 而且重点是以前闲聊聊这些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 不是，以前就算有在见，都在互相呛啊。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要保持一点。表面的一个和谐， 不是重点是， 之前嘴对方而已啊，是吧？ 没有吧？我们没一直到那种程度吧？我们这就在那个什么大学后才有吧？还之前都没有啊？我们之前没有在学校会这样子啊？ 在学校就，可是在学校，你说大学后才会那样？ 对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没有吧？ 哦，对啊， 对啊，你看， 在高中的时候高中是几乎就不知道在干嘛啦，我也不知道。高中反正每天见面就不会想聊吧？ 对啊， 对不对？ 这样也没有不好、啊。 每天就没有每天圈，然后就这样过去了，你知道吗？ 没那么夸张嘛，我们在同个班级。 不过每天见面就不会讲一大串，每天见面也每天跟你讲一大串啊。 好了好了，快，你来讲一下，快点，你为什么想读心理系？ 哈哈哈哈哈！被逼问一样。 没错，我现在在逼问你。 感受不到真诚的关心。 你说你感受不到真诚关心，所以想要读心理系这样。 我有点想那个。想讲点私人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不行啊，太私！你要看，你看你到多私人，看怎么定义那个私人这样子。 私到像是那种情爱关系。 情爱关系，那就是要用代称哦，然后不能把你可能就是，假如说是你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你就要说我朋友怎样怎样。 可是我刚刚讲到是别人呢，讲坏对不对？ 不会啊，就有一点代入感，可是没有讲出谁谁谁啊，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可以猜测的方向，这样子合理吧？ 好吧，那我现在都讲我的对象好了，好，就不要太清楚就好。 好，可以。 然后反正你也听不出来是谁，我不知道你在哪。然后有某个对象， 好，你这样可以。 那时候呢，就是其实最早不是心理系，心理系在我最早是要精神科医师。 精神科医师，我不太清楚精神科医师要去读什么系。 医学系。 他是医学系，然后再去 里面精神科 这样子。 对对对，精神科。 所以心理系是没办法去当精神科医生的。 心理的话，或心理师。 所以。精神科医师 可以开药，就一个是可以开药，也开药。 所以精神科医师跟心理医师不一样。 心理医师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辅助你，或别的技巧。 所以心理医师跟精神科医生不一样。 不一样 哦。 精神科医师是多了，他可以用药物辅助。 你说可以开什么白解忧什么之类的。 对，但心理的话，可能就是做一些什么音乐治疗，不然你们听过团体治疗？ 有，就是把一群人聚在一起讲话聊天什么之类的那种的。 类似，不然就像什么你以前听到那种心理分析这种功能。 你说他一直跟你说你很想你在小时候嘴巴没有爽够，长大就要爽回来。 类似 这种的。 弗洛伊德是那一种吗？ 对 啊。阿德勒是另一种，对不对？ 嘿嘿嘿。好。 弗洛伊德，对啊，那你知不知道阿德勒跟弗洛伊德差了？ 阿德勒是那个吗？那个什么，人都很坏的那个，是那个吗？ 人都很坏。 这是说什么？ 人都很坏在讲什么？ 就是他讲什么你现在会遭遇到的情况，对啊，那个好像是另一个。你现在遭遇到的情况都是因为小时候你遭受到的迫害什么之类的，是那个吗？ 这个应该比较偏弗洛伊德吧？ 没有吧？弗洛伊德是不满足啊，没有被满足那样这样子。然后阿德勒我记得是什么人性本恶，就是你小时候因为什么有什么小心理阴影，然后后面就是要去把它弄回来。还是阿德勒是 那 个？还阿德勒是那个什么？浅层意识哦，不，你讲好了，怎样？ 浅层意识啊？ 对啊， 即是荣格， 哦，那荣格， 反正心理三巨头嘛， 嘿， 一个就是荣格、阿德的本，然后再就是 弗洛伊德， 是弗洛伊德第一个、第二个，反正就是荣格。 荣格是徒弟吧？我记得， 两个都有关系，他们三个都有关系。 对啊，我觉得荣格最小啊， 是啊，我忘记了， 我觉得荣格的辈分最小，他没什么差。 可是反正最后他们都跟阿德，不，最后都跟弗洛伊德列。是有分开了， 那是因为心理医生到后来都会变成变态啊。 不一定啊， 几率比较高。 荣格他有一个特殊，荣格他喜欢中国的。 啊哈。 就是从中国易经里面去发现的那个集体潜意识，什么？ 怎么说？ 他不是可以去算命吗？ 对啊。 可是那你就要去讲说他这个算命如何可能，然后荣格就要去找出这个可能性，就找一找就发现说，其实像易经它就像是一个。潜意识的那种使用手册一样，他那个手册就指导你说下一步可能会怎么样，那就结果就发生了， 哦、 所以他就可以有预测的能力。 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 对，所以这个，然后弗洛伊德就是讲，好像以前过去不好会影响到你现在不好。 嗯哼， 有一种宿命的感觉，好像被决定到的感觉。 那阿德勒呢？ 然后所以比较阿德勒比较，为什么阿德勒会大家很比较最近不是长鸣起来？ 嘿， 他是比较乐观一点，我被讨厌的勇气吗？ 啊，那是他讲的、 哦。被讨厌啊？ 那是他讲的、哦。 什么？ 那个、啊、被讨厌的勇气啊？ 啊，这不是著作者就是阿德勒、啊。 哦。 所以大家都是解读他，所以才出了。重点是被讨厌的是形容词嘛？重点后面是那个名词勇气，所以把这个名词形容词去。所以重点是他也强调了勇气，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他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东西可以就直接被宿命的决定。我家庭小时候就不好，或口腔的不好，我未来就怎样不好。 所以他就是相信后天可以改变这样子。 就是，所以他会变比较乐观。 嗯哼，那所以 最最。 这是前提吗、啊？所以你为什么要读心理系？ 没有，其实最早是精神科医师。 嘿， 但是变心理系， 因为发现考不上医科这样子。 在考不上医科之前，心理系先知道为什么想要心理系？对，为什么要想精神科医师？为什么后来要改心理系？ 嗯， 精神科医师外公他本来是，他我外公刚好是皮肤科医师。 嗯哼。 然后我的大舅舅就是妈妈那边，我的大舅舅他刚好可以是， 嗯， 然后呢，到了我妈之后，然后家庭给你一些 压力这样， 灌输，然后以后最好就想说，你今天妈妈那一边全部都是医生，你想不想也当个医生这样 啊？可是你们家我记得不是开店的吗？ 开是开店的啊，可是重点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以妈妈的角度来说，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医生嘛， 嗯，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其实会告诉你很好的职业嘛。 医生当然是个好职业啊，只是难度有点高， 啊、 有点高这样子。 对，只是说，你知道吗？在一个有医生世家里面，他以后再往这个方向发展，他会觉得不错，但是他不会说很强迫你一定要啊，让你耳濡目染一下这样。 所以你最早是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想要去当精神科医师这样子。 有一半的为什么要选精神科？是因为我很怕血。 哦，就可以不用见血这样子。 对，刚好精神科不用，所以这是这个因素。可是后来会变成心理系，一部分是因为医学系的东西，所以学的东西其实还是，如果我在想说以这个专门心理的这个专业性的话，心理系是大概是最多的。 哦，就让我理解一下，精神科医师是有点像是以前那个把你那个脑额前叶切掉那种医生这样子。 啊、哦，类似。 哦，就是直接从你的身体的病理上去。对你的精神做出措施这样子，然后精神是从精神层面，心理医生从精神层面这样子。 类似。 哦，好，那我大概了解。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感觉心理系它事实上好像更加的对心理这方面事实上之间，它可能可以从心理层面上去给出一种原因吧，或是解释说你今天为什么会那个样子。 嗯哼。 对。但是精神科不是，精神科其实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原因，你只要给他一些药物什么方式，好像就可以。解除，但是事实上，你如果今天服用西病，有的像是，例如说你感冒，你可能吃一些什么抗生素就可以解决。可是心理的病不是这样，你心理病，你如果说吃忧郁症药，有时候常常是吃一辈子嘛。 对的。 所以说，对，所以说，如果说是心理上的病，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心理上的病，事实上找心理系可能会更好的去解决，把这个心理上病疏解掉的话，事实上就不需要吃药，因为你可能内心可以让自己慢慢变快乐。 所以你怎么说可以牵涉到感情层面 啊？哦，这边还没牵涉到感情层面 哦，这边还没 牵涉到感情面，这 我不就我这比较有兴趣这样子， 不是你自己层面啊，所以就不要讲感情层面啊。 哦，那你讲心理医生后面 就变成心理系， 嗯， 好，那心理系就在我的那个求学生涯当中。 Hey. 有那个男生喜欢我 啊？哦、好，是啊，对啊。可不可以给我提示？是我认识还是我不认识？ 我可以认识，也可以不认识。反正现在不想讲。 这么隐秘，好，那先继续。 有一个就是，男生产生一种错愕，你知道吗？ 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你。 哎，对啊，就有一个男生心理状态是一样的嘛，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也很好奇，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他为什么会喜欢我？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有人说那个同性恋是先天，有人说是后天。 我觉得这个我就我自己看到的来讲啊，他说有点像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就是 人本来就有可能80%喜欢男生，假如说喜欢异性，20%喜欢同性这样子，只是你那个20%的同性还没遇到，这样该算先天的吧？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 对啊，所以20%是先天。我那时候也很困惑，想说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他就喜欢我，然后我反正内心也产生很大的困惑。可是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重点是我还没有，我也产生了一个很矛盾，我没有拒绝他。 啊、 我的没有拒绝是说，不是我的没有拒绝是 你没有接受， 你 没有接受，但是也 没有 拒绝。哦， 对，是这种状态，因为你拒绝之后断联所有关系嘛。 你可以说哦，好，那你先讲一下，我不知道你后续状态怎么样。 而且重点是，当你还小的时候，你很不会知道怎么，你要拒绝，就像假设今天要拒绝一个你不喜欢的女生， 嘿、hey, ， 也是有一点心理压力。 对啊。 假设她是很好的朋友，假设很好跟你好个一段时间的朋友，那你要拒绝一个女生就断掉了。可是这样，你跟一个男生这样拒绝他，其实你也是断了类似的， 对对对， 也是断了一个友情。 他是跟你， 所以 他是跟你直说了这样子。 他太明显了，太明显了。这个什么，假设我家在哪之后，他会骑摩托车来载我上学。 嗯哼， 然后又下课免费让我喝星巴克， 哦、oh. ， 然后他家里有那个他们家是有那个，你知道就是他们家有房东嘛， 嗯、 他有个租屋处，下课的时候可以去他的租在他的那个床上，租屋处的床，我原本想说我自己睡觉有自己休息，结果他躺在我隔壁的枕，跟我好像同一个枕头吧，差点就压上，还没有压上，跟另一个男生跟我同一个枕头。你知道 吗？那时 候还特别觉得，好像怪怪的， 好像有点怪怪的， 已经有点哪里怪怪的了、啊，所以拒绝。反正，然后那时候，加上那时候不是他骑摩托车会载我上下学嘛？ 对呀、啊。 然后呢，我那时候我以前有种骑摩托车的时候，其实都是抱家人。 对啊。 抱自己妈妈，抱自己爸爸。 不是、啊、对吧？给朋友载不是？给朋友载不都是放后面吗？ 给朋友载是放后面。那时候没有给朋友载过的什么载，可是也没有多少朋友可以这样载你。因为他的年纪比我大。 哦，好。 所以他比我大一点，所以他可以先有摩托车。所以结果呢，他等于说是我第一个可以环抱的朋友，可以环抱他。就环抱他的时候，他这两个不同的环抱他，想说这样抱的比较安全，只是这样。 有没有吧？没有吧？ 你这个人还小，这玩意其实小朋友开始都比较担心。 等一下，到底是多小？到底是多小？可以讲吧？ 不能讲，不讲。 不是啊，可是你这个小的那个太那个，因为大概我国太模糊了。如果是小学的话，我可能觉得没差。 太幼稚了。 对 对, 對，要他看他多幼稚的那种程度，才会可以说会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这样子。 你不能这样想，你有没有印象过？其实就算我们高工里面有一群男生像。哦，这样讲到名字都很奇怪。 不，这样讲好了。 同学里面也有很单纯的男生嘛，他们的都单纯的类似国小国中的状态，应该有遇过吧？ 不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以高中女生来讲啊，他们女生跟女生手牵手去上厕所，或者是抱在一起，好像都还好。可是如果男生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显得假假的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可能跟性别还有点关系。 对啊，可是啊。但是对他而言不一样，他就开始小鹿乱撞了。 你又知道了， 所以你知道吗？他对我现在是有点半猜测，不是？如果不那也很奇怪。如果他不小鹿乱撞，我本来就不那两个朋友，我干嘛要挣扎嘛？对啊，所以我在猜测他可能露出一些诡异的表情。好比说那个手机的记录嘛，说我以前手机的时候名字就是写冰霸王，像这样，那他在头顶写给我说，他有给我看，没有要看你通讯录的意思啊。假设今天是看你的手机的通讯录，那没意思嘛。 对啊。 那他就给我看，他给我看什么写我的名字，知道吗？ 写什么？ 小经验。 干！ 不要！你看，学， 不要！不要！ 另一个男生就要给你看，有人喜欢你耶，你有身价，你知道吗？ 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 你怎么可以讲人家一片纯情，一片真心？ 没有，就是个感觉问题，无关乎有没有反同的问题，就是生理上感受度的问题。对， 所以说你那时候也会，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纠结，到底要怎么啊？ 就是因为内心有一种挣扎，而且这段这种过程也持续了大概快半年一年吧。 Uh-huh. 我才后来受不了，就是我觉得不要了，所以我才拒绝说再接送，然后就不要再去星巴克，不要再去他的租屋了。 嗯、 然后就断开这样的关系。 哦，他断得很干脆这样子。 没有，他一开始没有干脆，他开始呢就全部都骑到我家楼下，然后呢就在楼下的概念，你知道，我那时候住四楼，他就要模仿的很像那种电影情节，好像很喜欢你的人，然后直接到你的窗台，不直接到就在楼下这种概念，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那时候。最后一封是这样啊， 嘿、hey, ， 这个封是这样啊，你有没有听过"巴山不是云"？ 那个是情诗哦。你说什么"除却巴山"？啊，你先讲完好了。喂 ，Hello。喂，有声音吗？ 听到吗？ 有 啊， 有啊。 刚刚怎么了？ 你刚刚没声音耶。 我也没听到你声音耶。 不然刚刚讲到那个什么"除却巴山不是云"那边，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 没有，没听过。 我忘记是哪一个诗人，你到时候自己去。这个这句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看过巴山是一座山，巴山没有看过巴山的云，就叫做没有。你知道这概念吗？ 懂你。他就说他没有遇。 云才是 他没有遇见过你之前，没有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啊。 这也是这样，你知道讲的再恶心一点是什么？没有看，对他而言，对他而言，所以有点你知道吗？这句没有看过经验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男人。对他而言，对他， 嗯、 所以而且那个折成那个玫瑰花、欸， 哦， 啊对，所以好吧，反正就算这又到了这个。一年之后，大概半年一年，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怎么我要在这样的一段关系里面还要存在个半年一年之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我还要持续在这里面？ 你说你其实有那个一点，你怀疑你自己肯定有一点那个意思，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这样子。 没有没有，不是是重点是什么呢？是没有那个意思，为什么还要持续这么久？这才好，这才是问题。如果有那个意思，这才是问题啊！既然你没有那个意思，为什么你还要那么久？那你就要找那个原因，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困这么久，如果你有那个意思，却又不选择这个关系的话，当然这种原因可能是，例如说外界压力，就说哎，会不会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情感，那是一个课题。就说你有那个意思，但是你不跟他在一起，现在这是另一个问题，是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我还不跟他这边纠缠？ 就是我觉得啦，听起来的话就是如果你跟一个男生很好，通常大家会叫他死党，也不会说。是那个关系啊， 是对，但是对， 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说还是有部分死党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子， 类似啦。 我猜啦，我猜可能是这样子啊。 其实也不是类似死党，我那是既然是一个陌生人，那你不喜欢，那你一定就离开了嘛。 对啊， 这就毫无疑问。但是代表说这里面你没有马上离开，但他是好朋友，就是死党的原因，所以才一直留着。 对啊。 可是我那时候去仔细去发现， 所以 我后来发现，这才是想说，如果今天去当精神科医生，就不可能去找这个解答啦。精神科医生是觉得说你今天很忧郁，心情状态不好，就给你开一个百忧解这样。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找这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困着你这么久，这个原因可能就想说，我读的就是像那个嘛，那个叫谁，弗洛伊德。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你是应该就讲。 没有，所以我还是很好奇，你说你也不知道你对他什么感觉这样子。 啊、 哦，好，那你继续。 不是，我后来知道是我们把感觉分成亲情、友情、爱情，好 吗？嘿， 亲情、友情、爱情的，他对我的是爱情的感觉吗？ 对。 然后，但是我对他没有爱情的感觉，这个也没关系。可是我后来想，我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我后来发现有一点点像偏友情跟亲情，哎，这个有点奇怪，我获得满足。先不知道说到底是哪一个口腔期啊，还是气馁期，还是什么期？先不知道哪个期，反正有一个地方没有获得满足。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对于父爱、父亲的那一方面没有获得满足？ 哦，因为他是比你年长的男性这样子。 对，然后刚好对方比你年长，让你予取予求这样。 哦。 任你宰割。然后呢，你就想说，这可能是不是介于在友情跟亲情之间，使得我没有。断开，像纯理论的这种研究， 另一种心理是偏智商，就是跟人家纯聊天。所以像辅导老师，辅导师的辅导老师就比较偏智商型。 嗯。 可是像我这种话，可能是要做的是心理的研究，去探索，去回答这个问题。就这跟别人跟我聊天，不一定可以把这个答案聊出来。我就变成说要自己去探究这个细微差别，用一套理论去套用我自己的生命过程的这种心理，心理跟自然主心理。 你要去找答案这样子。 所以，对，所以那时就偏心理系。后来又觉得心理系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所以就偏向中医系了。 中医就可以解决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接触中医的时候，发现说，中医它其实有给出很多的解释，或者说给出一些那种原因。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些解释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我的状态，因为当我知道我好像知道这个事实，对于当下不一定直接就起到帮助， 就是它不能对你产生疗效这样子。 对，我好像没有被获得疗效，就是说，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变，或说我能够，它事实就这样子。 你说只了解到一个现象这样子。 对，可是了解现象，我有什么样的主动性可以改变这个结局？不知道。 嗯， 我好像是知道，就好像你摊开地图的话，我看到人，那我能怎么办？ 你要出去， 我还不知道能怎么办， 你要出发啊。 对啊，但是我要怎么出发？然后那时候觉得说这套工具对我确实获得了一张地图，这样。可是然后呢，我要有船，我要有其他东西，那其他东西在哪里？ 嗯， 跟你的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这时候就慢慢有点切入哲学，可是哲学的面向。可是这个哲学面向是跟中医有比较接近，是因为这种哲学可能就涉及到像道家的这种思考。因为其实哲学分两个面向啊，就是像西洋哲学跟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会涉及到什么修身养性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假设我们经过修炼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境界提升。应该有听过境界这个词吧？ 有。是有 对境界的提升的概念是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改变你看事情的方法，简单讲就到。可是你慢慢爬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你往外看，你看到的是一座城市。你在爬山，在往上爬，往上爬，爬到山顶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你在往上的话，就不是爬山了，你可能是类似坐太空梭。 打断你一下， 坐太空梭，你假设是你的地 方。今天，所以重点是你觉得说。你沉浸的那个状态是不好的状态，这样子。 你说那个状态，对啊。 哦，你觉得那个是不好的状态，这样子。你觉得那个是一个你觉得不是一个对你很好的状态。 就很纠结吧。 哦，所以你想要寻求可以脱离那个状态的一个想法，这样子是吗？ 就是要脱离那个对类似想法，可是那个想法是什么样的想法？就是举那个爬山的经验嘛。境界提升，就是说你透过境界去看你原本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想法不一样了。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你回到原本的境界提升之后，你再说就很像我们有句成语叫事过境迁嘛。这个事情你真的把它放下之后，就好像它已经不会让你心里头产生那些情。对，类似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感觉就慢慢偏向哲学观或者是爱的这种变化。可是这个跟中医会涉及到的观念是，中医它其实涉及到的是一种身心灵的医学。我们如果知道中医，它不是读《黄帝内经》， 对啊， 它其实是哲学书。然后呢，而且很多学中医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去，那时候不是说我去练气功吗？ 有， 所以中医实际上也会练气功，然后谈医学。就透过这种气，透过这种能量去改变你的身心的状态，类似这种。透过中医，透过改变自己身心的状态的时候，我在面对这些问题的，应该可以做到迎刃而解，所以才会变成中医。因为心理是只是涉及到一些给你一个解，可是中医是让你没有哲学观，它改变的是你的气质，或是改变成你的思维方式。因为思维方式就好像是一个你的思维结构全部改变的时候，看出去的世界不一样。就好比说。今天戴的是一副太阳紫色的太阳眼镜，一个红色的太阳眼镜，看出去世界变成红色，那世界其实没有变，变那副眼镜的颜色改变了。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为什么？ 但人家不常说不要戴有色的镜片去观看这个世界。 不是，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是。 所以我说你的比喻不是特别的好，这样子。 没有，因为这镜片看这世界啊，是不可能不带有色镜片的、啊。 可是你是刻意往脸上带了一个镜片。 不是刻意，是比喻说，今天你去读了这个专业之后，你可以换镜片。 哦。 可是，一般人换不了镜片，你知道吗？ 好，那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对，如果说我今天只是读像心理，其实某一套理论进来就是换一套镜片。今天你用弗洛伊德去解释你的现象。 哦、oh, ，对对对。 但是你这一套进来就是换一套镜片嘛，就用不同的理论去看同一件现象，就带来不同的结果跟不同的情绪反应。也是，我们就寻求了其他的可能性。 嗯哼。 所以就寻求了跟哲学有关联性，然后特别是像西方哲学不一定会强调修身养性，明显就强调修身养性，所以就是要换这个镜片的问题。 嗯。 所以那时候就接触到这个，为什么选中医还有一个因素跟修身养性跟工作可以结合，那是多好事啊！ 那 一方面你可以在上感觉很满足，但是你工作上哎好工作啊， 哎，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工作挺，一方面又喜欢它，一方面因为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你生命困惑，所以你喜欢它；另一个方面是它又可以赚钱，所以这样一结合，哎，就往中医的方向走，像整个状态不一样，又直接全部都往哲学这边跑了，就跟就不考虑工作，好一点有点不考虑工作这样。 也可以说，也可以说你的。就是毕竟你还是有在成长嘛，对不对？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慢慢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像那种感觉，对吧、啊？就是你已经解决了，你已经解决了那个男生对你的看法造成的状态，然后后面你就开始去寻求说更进一步的其他的东西，这样子，这样也没有不好。 对对对，也没有不好，对对对，对啊，都没有不好啊。所以这样，其实这样。而且他这种感觉好像一开始的范围很广，然后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就好像越来越一条，就是这一条，也不会犹豫说是别条其他的可能性，就好像慢慢，好像删去吧，知道吧？就越删越删，删到这哦，原来就是这一条，就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走。 嗯， 对，这可以讲啊，这是在中间花了，你看升高中花一年重考， 对， 升大学花了三年，这是说今天为什么会升大学？而且我每次重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改变一下自己，年在重考的时候，升大学。第一年在重考是想要心理，第二年就改成中药，所以其实你每一年重考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变换志愿。这对重考来讲，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就是懂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你心对比其他的考试来讲很完整、很健康、很专注的状态。 对， 因为你一直在变化，而且比如说，哎，自己是不是要调整、要调整、要调整，心理是很动，所以这是有好有坏。坏就坏在说，你可能拿不出实际的成效，因为心理一直在变。可是好就好在说你到人生的探索就是要花时间在这路上，不然你也不会知道说你最后为什么要选这一科系。社会主流价值来看，其实找不知道怎么找工作的科系啊，冷门，就是它跟其他科系比起来，它是跟工作有很少有直接对应的能力。 嗯，对啦。 而且科学系就以这个主流来看，事实上，如果今天你是真的去碰哲学的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哲学。好，就说假设今天没有这去念到哲学，或者说，因为我是刚好内心有一些困惑，东西可以解决困惑，这才知道他好。可是假设有一个他本来就人生胜利组，他一下子就念书念得很好，然后什么事情内心没有这种。 喂。 失恋的人，他听了情歌之后，他会感觉内心有宽慰，知道吗？会 觉得情歌之后，你刚刚那个声音不见了，你刚刚声音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啊，哪一段不见了、 啊？从你大概，就是一种什么什么生命感到宽慰之前的大概两三句那边、 啊，一小段了、 啊。哎、 欸，哦，我的对，所以那时候前面不是就讲说，读这个是跟这个女性才会想要读这个，然后读这个之后才会让我也有宽慰。然后我后来就举一个例子说，就好比说失恋的人他听这个情歌。他就听得懂，可是如果说没有失过恋的人，你去听那种悲伤的情歌，其实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关联？ 所以是一种意境问题这样子。 哎，什么问题？ 就是，你没有听说过或探听过的话，你就不能说我理解你那种感觉这样子。 但我反而听不懂你的这个问题， 就有点像是说，就假如说有个人啊，他到30岁之前还是没有出过车祸。然后呢，有个人他看到有个他朋友出车祸了， 然后他朋友说好痛好痛，然后他说哦，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他其实那句话就是说谎的那种感觉。 哦，那种感觉哦， 就是比较极端的话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 对，对。不是，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呢，我现在在这个刚聊到那边要接回来，不知道接哪里。 总之，这就是你从精神科医生到心理系，然后到哲学，到中医，然后再到哲学系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样子。 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其实你很想做，但是现在又不能讲。 我现在还，应该不会是我认识的人，所以应该还好，我就没那么想知道。 对，然后所以其实这样整个心路历程就讲完，至少一算大致上大概是这样。 也不能保证说你之后哲学系读一读，会不会跑去读其他科系这样子。 这样科系，可是可能这一辈子的最大的兴趣可能还是放在这里， 就可能跟还是会跟思想相关的这样子。 然后不对，然后可能就算跟工作没有关联性的话，可能一辈子在念你今天喜欢打羽球，你一辈子就喜欢打羽球了。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不冲突了，不冲突。 对，不冲突。如果说他跟工作有结合，那当然结合好像没有也不会怎么样这样。 是啦。 对，所以中医那时候是最幸运的，那时候选中医是啥，就跟思想有关联性，然后又可以跟工作结合。但是对，可是其实这跟现实还是要一些关系，因为。他毕竟，你考中医的门槛是比较 对， 对是，而且加上考试的东西跟我现在想要念的东西是不一致嘛，因为毕竟现在考中医的东西还是偏什么物理、化学这些东西。 那主要还是台湾的那个什么，台湾的你想要学的东西跟实际要学到东西的那个距离还是有点落差。 对啊，可是有的科系不会这样。但是医学系刚好都被绑在这边，就会这样。 台湾医学 科系不一样 啊，全世界的医学系门槛都蛮高的。 我们的特别高。 国外的也蛮高的啦，只是就 我们是把它变成第一志愿特别高啊。 哦，是那是。 对啊，你知道重考，很多人不会说我要重考，很多我重考都是偏医学系才能考，很多其他科系是很少只要求重考的。 那你怎么说你的重考？ 哦，对啊，我重考一开始是我 一开始是合理的重考，后面是不合理的重考这样子。 升高中不一样，升高中的重考跟大升大学重考不一样。升高中跟科系不一定没有关系，升高中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国中是不是太废了，所以想说要那，所以高中想说不要考太差，其实也没有多好的。好，你看我重考一年，原本大概 PR 六十几变 PR 八， 你原本 PR 六十几哦， 就是。对，如果说还没有重考的时候，那一年。 哦，那我觉得你这样考还行啊，虽然跟你后来的道路没什么相关性，就是。 没行，对。 对啊，原本读了理工，原本读自然组嘛，然后自然组后来去读文科的科系这样子，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性这样子。 你说现在哲学是说后来读文科科系。 对啊。 是没错啊，他不一定很文科。 我知道他是比较偏想法方面的，不过他就大分类上来讲，他就是文科的科系啊。 大分类是文科，对。但是很多在就是说处理像逻辑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很理科的，人们里面分出专门去教的。例如说像法律系开的逻辑，法律系开逻辑，我们学校来讲，法律系开逻辑是两学分，哲学系开逻辑开三学分，而且是哲学系的老师去教法律系的学生。所以事实上，逻辑这一块是很理性的东西，反而是一个科系这样。就说它也不是像文学那么简单，文学不是有时候很浪漫吗？ 哲学也可以。对啊，你先继续。 对，所以如果说像文学出的很多诗啊、词啊什么，都是可以写的很像，但是哲学也有浪漫成分，可是它也有很理性成分。就是今天你要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你要去想办法去。现在就变成是在文学里面相对比较理性的科系。 总之就是要反复论证这样子。 类似对吧、啊？你然后不能够要能够自圆其说，然后不能够前后不一的状态。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些特殊性。 是说我昨天晚上看到一篇那个什么论文。 哪一篇？ 他的 论文名称叫做《失能的恐惧》。 还是失能？ 失能。 失能啊！ 一个研究生写不出论文的反思。他是一篇论文，他写了147页，我想说找时间把它拿出来看。 对啊，这个研究生他的论文， 哎， 那你看完了吗？ 还没啊，没看，我还没看。哎，啊你如果你之后你会读研究所吗？ 会啊。 你还要继续往上读研究所？ 对啊对啊。 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样子？ 还没啊。 哦，还没确定。 可 通常不是都是会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决定好，说要不要读研究所这样子。 决定要不要读，但是还没有。 嗯，我想想啊。哦，那感觉你的近况到目前为止，至少先不论，怎么样，至少都是你按照你的想法的轨迹在走的这样子。 其实我那时候想啊，有一些都是，就是我们这样讲啊，就是我们不是这样讲。 对， 就是事实上也是要随着阅读才知道你，这就很像说有一个那个中世纪有一个上帝论证，上帝论证说上帝不是全知全善全的吗？那为什么创造这个万恶的世界？对吧？对不对？ 这个范围，这个题目有点大。 对，这其中有一个上帝论证这样讲，就是说对上帝是全善的没有错，但是那为什么他创造一个恶的世界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啊，我们的认知有限，所以你以有限的状态就很像说，如果你有你知道像张大千是一个画家嘛，对不对？ 对啊。 但是假设他画一个水墨画，你今天在一个水墨画里面，你只看到那个墨的时候，你会想说为什么他一团黑黑的？可是当你往后一站，看了整幅，哦，原来那个墨是在整个水墨画里面是有意义的，可能是有一些意涵在整个画面当中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今天那个上帝论证，他说这些恶就像是那个黑污点，但是站在上帝视角，上帝是全能全善，他是全视角的。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可是站在人的视角，他只会看到这个黑点，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多恶多端。 对 对，所以是站在这样来看，才会发现说，来看我们的这种人生的问题。哎，你看啊、哦，像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例如说讲张大千。讲上帝论这个生命的看，这是三个个别事件，可是意义这件事情，像回到自己生命的事件来看意义的事情，也是类似这样。我不会一开始就选到哲学，因为就我的状态是。 可是这样子讲的，这样子有点难叙述，就是因为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他应该说每个人走到现在这个阶段，都是没办法改变过去的。所以，你在回顾那些东西的时候，好像你只能用接受的角度来看，而不能说是，就有点像是说你只是去解释说他为什么会长那样子，可是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对吧？ 对对对啊，应该是这样啊、哦，视角，然后再讲那个水墨画的概念。 对啊， 所以这样回过头看是这个概念的，是说你原本一开始只看到那个黑点，比如说我刚不说在水墨画里面往后站一步。然后你的境界提升就在你每一次往后站，所以你活越大，你可以往后站的能力越强，你可以看到整幅画从那个黑越来越大，你慢慢的好像有一种接近上帝视角的状态，就是我说的境界提升。 Uh-huh. 所以你在往后回去看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时候，你原本就觉得那个污点这样看的时候，你才看到说原来意义越来越明显，而且意义就在你每一次不同的往后站，越来越接近上帝视角也好，或者说你看着这个水墨画看得越清楚，而且有时候是你太近了，你如果眼睛靠得太近，靠得只有一公分，你。 喂，喂喂喂， 喂， 喂，哦，你刚刚讲到那个往后站一点点，后面你就人的声音就没有了。 哦，就是往后这样子，每一次往后站的话，你才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这样一看的话，一开始其实我根本压根都没有打算说选科技或选哲学啊。 可是这不太一样吧？这个是有点像是哦，你是站在你现在已经选哲学系的角度，在回顾你当初所经历过的一切的那种感觉。 站在哲学系的角度， 就站在你已经在这里的角度，然后来回顾说你当初的经历这样子。 对对。 所以有点像去解释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去让你自己达到一个你理想中的状态这样子，去就干。因为你现在是回顾嘛，有没有可以对未来的期许之类，就是让你可以变成说，我未来想要变成怎样，所以我应该要去做出什么样的一些经历这样子，看能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你的未来，而不是说用一种经历的方式这样子。 哦， 我 想一下。 嗯。 我不知道怎么完全理解你。 对嘛？你感觉像是张大千，你看他山水墨画嘛，对不对？他在点那底，就很像是上帝就是在点那个画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说整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了。对吧？他是先心里有那个画面，他才去点的，而不是说他瞎点，然后点出来说，哦，这幅画好漂亮这样子。对吧？对吧？所以通常应该心里有一份已经的蓝图跟一个有个样子了，你已经想好说你要的是什么了，然后你再来去做布局这样子。对啊，所以如果未来如果可以以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感觉会更有，因为你已经发现到这件事情了嘛。就是当你还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之前，你都没有办法做出去点化的这个动作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可以就是去做未来的布局这种感觉。 所以我要回答什么？ 因为有点想法，就是既然你都已经读到这边来了，你可以想想说你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后你期待的样子那种感觉。 其实我就是慢慢已经期待的样子是什么 嘞？哦，那你所以你现在已经有在接近了这样子。 对，而且我发现是越来越接近。期待的是什么？应该说，其实刚刚你的意思是，其实过去是不能改变的。 嘿。 可是其实我们这样读一读的时候，就觉得说改变的空间，这个改变的时候不是改变那个已发生的事实，而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你可不可以换一套眼通的角度看它的时候，它产生出来的状态或给你带来的一份震撼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就说恍然大悟，就说哎，原来是这样哦，这种感觉就好比说以前我们看到很多假新闻，然后但是有一些很认真的人，他就去破除假新闻，然后让你知道原来那个新闻找一开始是断章取义，就等于这样做是对的，到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错了，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事实上过去我说可以改变，可能不是发生的事件改变，那个污点可能那个点还是点在那边，可是透过像我们刚才说的新闻的拼贴，或者说事件的这些，你往后一站，你看得更清楚的时候，你才发现恍然大悟，哦，原来你过去当初为什么会这样，你找到原因了。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心里的那个事件一样，哎，为什么内心很挣扎，明明你不喜欢，你当下的时候你不喜欢这个男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当下是你不知道的、啊，可是你慢慢那样找找单，一直往后站，往后站，换了一套理论，换一套理论，哎、欸，你找到答案之后，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种成就感跟那种就会有一种觉得，哎、欸，原来是这么个回事。你会觉得你好像破了一个案子，破了一个题谜底一样。所以过去事件已发生，但是怎么样的视角去切入，事实上这东西是随着境界提升不断的改变的。所以过去可以改没什么。因为你看事情、看世界永远都一样，这就很像以前那个什么战争，就是以前我们说什么抗战的老兵，他老了之后，他都一直讲他过去的丰功伟业。事实上，他的那片眼镜、那片视角从来没有改变。可是，一个一直不断在生命在进化、在成长的一个人，他一直会换镜片的时候，他不会一直只讲自己丰功伟业，他会不断的去切入新的视角去看同一件现象。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可以看到整个真相更完整的一面，可能永远不一定找到那个完整。因为还要承认说，搞不好自己不可能做到像上帝那样，做到全知全能，全部都给你看到清清楚楚。但是你可以确实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感觉，这样。 嗯，反正就是用过去的东西来改变你现在看事情的看法，这样子。 过去的东西可能它就变成材料， 就是变成形成你现在看法的一个材料，这样子。 其实形成看法的材料，对，但是它、但是对。 好啊， 有时候很奇妙是这样。就是说我以前看到以前，就是你看到以前联络簿，不是都会写一些东西吗？ 哎呀、啊， 类似这种，哎、欸，看看就想说，哎、欸，那当初怎么自己是这样想？以前的自己已经越来越不，越来越不，有点，好 好像有点远了，就是但是你就知道，其实这就代表你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以前怎么这样想？哎，到现在就不会。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觉得蛮有趣吧。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过去可以改变？改变的是这改变是你会改变未来。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眼镜有坏嘛？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其实你是用同一套想未来啊，所以它是同时变的哦。你不说你只改变过去，不会改变未来。因为你有主动权的地方在于你可以改变那一套眼镜。所以假设今天是一个悲观的人，他看自己过去就想说，我怎么是一个这么烂的人？他看到未来就没希望了。假设今天你的眼镜换的比较乐观，你看过去就觉得说，哎，原来过去的自己是这么好。你也看未来，你会充满了希望。所以过去跟未来同时变，就是那可以变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眼镜的那个切换的这个有改变。所以说，为什么觉得读哲学这么有趣，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切换不同的镜片，而且你可以切换西方的镜片，苏东怀主这样，对不对？ 嗯。 所以才觉得说读这个东西它有趣是在这里。然后你每次切换一次，你就会知道，哎，你看过去感觉不一样。最舒服的状态是这样：你切换一个镜片之后，你再看过去之后，你发现你跟自己过去达成和解，这是最好的状态。一般的状况下是，以前发生过的污点其实是不容易和解。我好后悔某件事情。所以以前我们那个作文不是题目就说，如果当时类似这种写这种后悔型的文章，作文题目都是这样。 对啊。 如果当时是这样的话，那你要自己会干嘛？所以你今天换一个镜片就是这样。如果你今天在看到过去那个点的时候和解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如果当时你也不会后悔。哎，这个心境就变了，因为依照原本的你还没有切换视角时。哎，那你一定是后悔的，所以才会写这个文章。 对 啊，好感慨。可是你换了镜片之后，哦，我跟我过去达成和解，我知道我当时的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开始学习尊重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哎，你就觉得一切慢慢的有一种合理性。可是这种合理又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它还是一套理论。那个矛盾，那个挣扎，为什么我不喜欢那个男生，但是最后还一直在这个关系里头？哦，你找到答案，你跟自己过去好像达成的某种和解之后。这个人或是这些事件就不再影响你了，你也不会去写说如果当时怎么样好后悔，其实这个后悔就消失了。 哦， 所以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地方。而且这个其实说实在，我每次路上啊，就是要听到很多问东问西，很多人都想说，哎，读哲学系那不就靠一张嘴，靠一张嘴。我就想说，对，哲学系也是靠一张嘴， 没错，就是你要去承认这一点，然后再去做延伸， 啊， 这样子。 对，可是你想靠一张嘴，其实因为每个人都他内心里面也只有他那一块出来的出口，他有个出口，或者他内心有出不来的一些阴影的话，就是有时候靠这些东西才会把我们把从那些阴影当中带出来。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需要，除非真的有，是很多人其实还是有低潮过啊，谁没有低潮过，谁没有后悔过？所以既然有低潮有后悔，那文学类的科系就是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才可以把人带出来。所以这就对于生命有帮助，但是对于生活。不用，没有，对，他的有趣是有趣在生命，不是有趣在生活。所以只有当自己走到这一块的时候，才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好完之后，才会觉得，对，就会说如果喜欢打羽球，就一辈子喜欢打羽球，类似这种概念，对。可是你就会想，哎，那打羽球能够吃当饭吃吗？没有人会只可不可以当饭吃，这个除非你说要当到羽球教练，或是羽球国手，那个都是当你觉得那个是兴趣的时候，你本身就觉得它好玩而已。没有把它当做一个职业的考量来做，他通常都会觉得，当饭吃比较重要，才会往这个面向上去。这个很容易去否定掉某些东西，例如说这件事情也是这样，觉得打不好，就是用类似这种概念相关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的好或不好，还是取决于自己的想法啦。 对对，如果说最后取决于自己想法，就不管别人怎么想，或者说不管主流。 对，一般要是你没有，主要还是看你会不会被影响到。如果你自己都认为说那是不好的，那他就是不可能会是好的这样子。 对啊，可是如果对啊， 还 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欸，假设今天你觉得他是好的，但是外面的杂音都告诉你不好，这时候才会挣扎，对吧？ 嗯， 除非就是你觉得那个东西好。然后你也不太 care， 那其实就没差了。 没有错啦。 对啊，对啊。 好啦，我感觉， 啊， 感觉今天这个差不多了。 通常要录多久啊？ 今天的耶比结束喽，我们会不定期更新即将落幕的大学生活， 请大家关注我们，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那 那大家下次见咯，拜拜。